雪飘过，飘于伤心记忆中，让我最想你，却轻起我心痛。走经分了手，为何热爱尚情重？独过追忆岁月，或许此生不会懂。又再想起你，抱拥飘飘白雪中，让你心中暖，去驱走我冰冻。冷风吹我醒，原来共你是场梦，像那飘飘雪泪下，弄湿冷清的晚空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，此际伴着我醉意的心痛。见雪飘过，飘于伤心记忆中，让我再想你，却轻起我心痛。早经分了手，为何热爱尚情重？独过追忆岁月，或许此生不会懂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，此际伴着我醉意的心痛。雪飘过，飘于伤心记忆中，让我再想你，却轻起我心痛。早经分了手，为何热爱尚情重？独过追忆岁月，或许此生不会懂。原来是那